话又翻嚟啦！话头先咪后，我哋讨论得好激烈，讨论个话题就系、是、究竟我哋讲咁多诠释嘅核心价值系啲咩嘢咧？呢、這个我哋留翻最尾先讲。我反而由今集想讲下咧，唔同传销嘅行业，睇大家有经历过啲咩嘢。嗱， 前嗰两节都系赖一赖讲下，唔知边间边间边间。 嗱，譬如话小弟咧，最初接触咧就 Angela 嗰间就系卖啲护肤品啦，呢啲就系好正路嘅嘢啦。我最记得一个就系卖香薰，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 有又话上过电视，又话借大耳窿，跟住 就系借大耳窿嗰间，就系之前话就系卖香薰，跟住仲有一间 嗰间唔系嗰间，系咪香薰同埋佢嗰时咧就 sell 咧叫做空气洁净， 空气洁净 系啦， 嗰个香薰机， 你喺室内食烟喷啲烟埋去咧，喳一声冇晒噶啦，即系嗰时室内未禁烟嘅， 系啦。 系啦， 有冇上过香薰嘅？ 呢、這个冇香薰，我就冇上过，但好多嗰啲香脂啊、香薰啊，咁你 即系而家喺大陆好兴，佢嗰即系大陆都排拉咗一扎嗰间啦。 咁样字头嘅，咁样字头嘅。 系啊系啊， 呢、這个我就唔知啦，唔好名。咁仲有一间又系好出名嘅，又系 hit 过一时嘅，卖果汁。 嗰啲果汁已經未聽過喎。 果汁佢淨係成間傳銷得四種嘅果汁嘅啫。 我唔聽過喎，我係知道。 我未聽過。 康乜嘢啫嘛？ 我上嗰間 咧就減肥嘅。 減肥係啦，減肥。 我上嗰間就喺半島中心嘅就蘆薈嘅。 蘆薈嗰個就應該係 F 字頭嗰間啦。貨咩啊？ 我哋咁熟嘅你。 因為我真係有做功課嘅。 通常嗌得你上去咧，都係。隔咗一段時間冇見嘅朋友， 你咪拉曬 佢啦，冇錯，呢個係好緊要嘅， 呢個都可以陣間再講下點樣去拉朋友。 係啊，一定係冇見一段時間， 冇見你出嚟見面嗰個 intention 特別大啊嘛，譬如小學同學。 嗱，頭先我講過三個四樣嘅咧，就係咧頭先你講話九十年代至2000年 啦， 係啦，跟住近排新興嘅咧，話依啲大家都留意下啦，有冇聽過一個叫濾水器？ 有 萬幾蚊嘅一個濾水器咧，又係傳銷嚟嘅。 我就聽過咧， 即係含鉛嗰啲啊， 聽過咧，我就 轉成粗口類嗰啲咧。 即係我個朋友咧，就係我啲我係飲食業做經理啦。咁我啲有啲即係比較下屬嘅就揾我。阿的哥，喂，有個買吸塵螨啊！咁咧， 就 三萬幾蚊咯。 威文一間會講講啊，吸塵螨。 咁咧，我答佢。而家你有細路仔咁，我即係要講，算啦，下山三字，我唔想講粗口啊。係 ，come on， 可以一兩句。 喂，大佬啊，塵螨自古以來都有噶啦。屌，你啲小朋友就係小朋友，啲窮 L 小朋友就唔係小朋友啊。係咪咁講先？即係你人哋一就係、是。偷咗你，而家系卖云吞面，你个头作紧住水鱼，我就系屌你困鸠你啫嘛，注细。 其实每一样嘢咧，你用放大镜放大咧，全部都有问题。 唔系你当鲛鱼啊，讲啲嘢都白痴到极点啊！即系你，首先你有冇先？38,000+，38,000+啊！我吸尘螨 系冇错。 你问，即系 嗱呢个， 你讲佢话， 佢跟住咧再吸完咧，喂，话俾你睇啊！喂， 特登 几多嘢 带埋啲嘢俾阿许威文。 我想讲，喂 ，come on。喂，自古以来都有噶啦。我哋70年代，我70年出世，我哋瞓上下架床， 仲有麻地， 屌，同啲老鼠曱甴一齐瞓噶啦。 我哋嗰个年代因为穷咧， 蠢到不得了， 我哋上到去呃唔到我哋，但系我哋学咗嘢。 我听阿威文讲下尘螨先。 嗱，尘螨咧就呢个咧就应该系 38,000+ 啊。6、7年前啦，吓嗱，应该系咪？ 冇冻喎， 即系几年前。 几年前。 咁啊，应该咧就因为 有朋友 啊，有朋友，总之朋友啦， 几多朋友。 你好抵死喎！ 咁啊，即系个朋友咧就打，即系咁啦，话诶介绍，咁啊拖时我唔知嘅，咁系啊我太太咧，我太太系做老师啦，咁啊教我一个学生，个学生系请佢饮茶， 系， 喂有个样嘢喎，咁啊去上边去 新科技， 就讲呢样嘢，跟住我又真系完全唔知，跟住有一日翻嚟。 好嘢噶！ 佢话老公， 我买到好嘢。 听日咧，礼拜日，有个人会上嚟示范啲嘢，吓示范啲 吸尘螨啊嘛， 我吸尘螨就系咁样啦。 你睇几多尘螨，跟住咪把佢收 只足仔俾你睇。 威文，威文好靓啊！ 显微镜咩？ 佢吸晒啲走啊！ 睇下先啊！喂，唔紧要啊，你可以分期噶。 分期吸，听埋威文讲先，听埋威文分享先。 咁佢上到嚟，咁一个女嘅女士，咁咪 揸架，嚟啊嚟啊， 揸架。 车咁啊，攞晒啲架差上嚟，哇，好大袋，拉晒车吓。咁啊，因为佢解释听，佢嗰个点乜特别，同出边啲咩唔同？佢个 engine 咧特别大，咁啊，考虑到啊，嗱， 喺个女仔 engine 特别大定系嗰个 吸尘机？ 个女人又大，个 engine 又大。 我等先，咩叫女嘅 engine 先？ 即系内明内在嗰个嗰个胸口， 你讲翻到咩叫女 engine？ 望 镜头，俾个女 lens 先。 嗱，咁当时嘅示范啦，真系示范喺 sofa， 试下俾你睇。 跟住去到床， 跟住喺床，真系喺床喺大床啊，摆落，跟住摆落去，立温。跟住佢有佢嗰个，佢嗰个 lens 咧，下边有个咧就特别啲咩咧？个装咗啲水，又透明， 即系下边有啲水， 系一个兜啊，就密，即系透明嘅兜。咁我喺个 engine 嘅， 即系试俾你睇， 试俾你睇，一路吸一吸，跟住抽晒嗰啲床入边，即系藏咗嗰啲邋遢嘅嘢，嗱，譬如你啲被啊。sofa 啲 头 嗰啲 cushion 啊，枕头 啊， 哇，咁又点样好干净？ 你不得了啊！屌， 好靓啊！呢个我都听过。 咁我听听咁，咁又话，我得啦，我问几钱？咁正月你啊，识个 八千蚊， 三万八千， 三万八千蚊啊！ 咁我好啊，咁我听听，我考虑下先啦。咁 唔系， 跟住点样都好， 可以分期啊。 佢话你可以分期，可以食。另一样嘢咧，我话你唔买，你唔买都唔紧要。但系今日有样嘢要你做嘅。 你要俾十个， 你有十个人名写晒出嚟， 个名， 跟住咧，我送一样嘢俾你。咁有一个小礼物，嗰个唔钱嚟，唔系即系唔收钱嘅，价值都成千蚊嘅咁。哦， 讲啦， 咁我多谢啦吓。咁其实咧，佢送咗一样嘢咧，我而家都即系撇喺度可以送俾人，我哋都冇用，因为太多。 我就唔知啦，我就讲我同事，即系我下属就讲话一啲嘢话。我唔知啱定错，但我相信我穷 L 出到嚟而家，张床污糟邋遢，喂， 咪洗咯！ 由来已久都系咁噶啦，屌，严冬啲乡下人会死咗咩？嗱，即系乡下啲仔女会死嘅，我就咁答我咁串佢话，喂，乡下啲人 洗机洗， 唔系啊， 即系佢有洗到 你。如果你住乡下嘅地方，咁冇吸尘螨嘅，啲小朋友会死噶，你条命贵啲。系咪咁话？即系呢啲要， 即系如果系咁样嘅，就唔系你嚟 声，唔系你声， 就有另一个问题嘅， 好错啊！ 一个有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因为 尘螨自古亦都有噶啦。 因为当一个家庭有钱咗，佢哋就要追求呢个生活品质， 佢就系 所以点解会有空气清新机啊？点解会有滤水机啊？ 飘鱼嘢啊？ 甚至我听过一个咧， 巧木即系巧立名目嘅， 原来水管啊都可以洗嘅。 系啊， 洗水管即系点样插条， 仲有啊，过滤水啊，喺你面前整嗰啲碳啊、负离子入去，叭叭叭。而家我做酒店嘅，好坦白讲，我啲水咧就咁水喉倒出嚟嘅啫，真系咁，即系咁嘅，过得咁饮嘅。以前我做餐厅做得唔得？我喺话俾各位听众知，我系餐厅经理，做酒店嘅，啲水真系就咁去水。倒出嚟饮啫嘛， 系啊， 即系咁啫嘛。 即系你餐厅嗰啲冻柠茶、冻奶茶咧， 哇，有啊， 即系咁啫嘛。 水又水， 系啊， 唔间 清啲冰嚟讲，你话饮水又水好巴闭 ，come on， 咁你饮啲冰啊？ 其实香港啲水咩 娇养？ 系有啊 ，Dick 喺度好啊，阿 Dick 其实系一个好多餐饮经验，我哋可以开一集咧，厨房的背后。 咁你啲冰啊， 呢个一集几好。 厨房的秘密 系啊， 有咩？你啲冰啊， 厨房秘密生活， 冇错啦。 咁要下一节。 唔 係， 下一 節， 即 係 講埋呢個傳銷。 係啦，頭先傳銷講到有塵螨啦，仲有另一個行業，唔知你有冇聽過？就係做呢個旅遊會籍。 哦，哇，呢個就 有啊， 特別啲 喎。投資，總之你攞筆錢出嚟。 但係旅遊會籍有兩樣嘢嘅，一個就係咧，你可以去啲餐廳或者酒店去消費啦。 頭先咪似我講個咩文聯位咯。Exactly 咯，就你消完费2000蚊就 你嗰个旅游会籍，咪等于我话上铜锣，第一次上铜锣湾， 系啦，唔系一样。而家有第二只噶，而家一只咧就系咧，你冇见过有啲人咧系拉住支旗仔去影相嗰啲啊？ 拉住支旗， 有支旗仔 影相， 系啦，佢成日话咩去到世界唔同各地嗰啲，系去唔同嘅旅行团。你去买叫个即系团购去买啲旅游代币，你又要介绍啲朋友买啲旅游代币。唔知当你介绍咗两个朋友咧，你个会籍就可以唔使俾钱噶， 你就可以分翻少少。 系啦，可以收有呢个被动嘅收入。 嗰啲 rebate 系啦，呢个又系新嘅新兴嘅，即系旅游会籍 系啦。即系话你去间餐厅消费2500蚊，就每日俾翻5蚊你。咁你觉得喂 嗰啲叫消费卡啦，其实唔止你嗰间嘅，有好几间嘅，甚至出张卡俾你点样去。 去买嘢， 你又唔知间餐厅执咧，屌！ 另外仲有一样嘢，原来咧，譬如话阿卢生以前好中意赌钱噶嘛，以前啦，原来而家传销做到咩咧？就系咧，你落赌船，系啦， 有 rebate， 介绍人哋买泥马、买茶马 ，rebate 啊， 系啦，跟住你，譬如话你介绍两个，跟住你又唔知有几多钱收入嘅，朋友再介绍咧，你又可以收多一个收入嘅，咁呢个都可以，原来都系一个传销方式嚟嘅。 喂，系咪我后边嗰只船啊？ 系咪啊？ 系咪啊？ 佢嗰啲系落到尖沙咀，即系唔系 咩？即系唔系后面嗰样咁细嘅 吓？佢嗰啲系嗰啲咩？ 好多嘅 嗱，我俾少少意见，我觉得咧，阿叔父整个靓啲嘅 background， 佢有啲 background 咧风尘浪子咁样只有字。 我整嘅嘢冇咁靓嘛，所以就 唔紧要。 现有嘅相 最紧要，我哋讲啲嘢有内涵啊嘛。 我知道，但你抓不到人的 attention 嘅。 唔系，唔系，稍后会有有 行字。而家谂录紧嘅，而家停咗嘅， 系咪？录紧 又唔系，稍后有行，同埋有行字喺上面出紧。 每一字都唔同嘅，要每一字有 caption 好啲。 有啊，有 嘅，你放心。阿的第一次做节目，所以咧佢就好担心我哋嘅制作嘅丰富性。我哋有我哋 Alex 喺度，佢专业嘅，你可以 对住。唔好，俾少意见嘅，冇事。 好，我哋继续讲翻传销先。 喂，仲有冇啲系上屋企噶？ 上屋企嘅有，头先讲过有个洗水管。 洗水系我谂起团地妻。嗰啲故事啫，即刻 点样 咩叫团地妻咧？ 写炒少少团地 妻， 咁啊你团地系日本战后嘅一啲密集式公屋，即系等于香港嘅公屋啦。咁当时嘅社会环境就系、是、一对夫妇住入去，咁啊太太就喺屋企做家务啦，老公出去就搵钱啦。呢个系社会环境。咁有啲故事嗱，啲故事啊，就有啲人咧就去嗰啲团地咗咧，就 sell 嗰啲水啊。蒸馏水，咁蒸馏水 嘅系真事， 故事咯，嗰啲故事主题，咁咧就 sell 蒸馏水嗰个一定系男人嚟嘅，男士嚟嘅，咁入到去被 sell 嗰个咧就一定系个年轻妻子，年轻妻子， 你讲嗰啲咧就有啲咩小电影内容， 系啦，咁跟住咧就 A V 啊， 嗰时唔好意思，嗰时未叫 A V 嘅，嗰时叫色情影画，八一年先开始叫 A V 嘅。 八一年前又叫色情影画，八一年后就叫 A V。 系啦， 哇！大批都好多色情影画喎，咁 呢个熟 嘅 文化。 咁嗰个咧就系，总之嗰个 sell 卖水嗰个咧就同嗰个年青妻子咧就搞埋一齐啦。即系嗰一个大概故事内容啦。 团地 妻，所以呢个主题叫团地妻。 哦，关传销咩事咧？ 系啦， 唔系啊，咁听啱啱讲起咁样吸尘， 差少少咯。 吸尘机话上到你屋企张床，哇！我即刻谂起呢样嘢啊。 威文嗰日， 我上到你屋企张床，佢收死。 吸紧大床嗰时，佢老婆啱啱翻紧嚟，即系好 个 sales 上到你屋企张床， 真系好似你有冇睇过《双双报喜》咧？啱啱阿许冠杰咧喺个火车桥底，佢间房佢话租间房，佢话你听唔听到啊？有啲火车声，跟住嗰个租俾佢嗰个女人。咁佢话你瞓喺度先听到，一齐喺度瞓喺度，跟住佢老婆开门，咁似呢个画面， 系啦，上到你屋企张床，我即刻谂起呢啲嘢啦，即刻。 我哋嘅威文嗰日有冇艳遇啊？ 未，讲翻先。咁我点样 串 先？串我个下属咧，即系头先有人讲翻笑话咋？我下属就系一个廿零岁嘅师奶，咁我就嚟讲，我话师傅啦，咁嚟讲话，屌！即系要讲屌啊！屌你人哋做老千系搵 market 噶嘛，啱唔啱啊？佢唔搵我噶嘛，佢搵你噶嘛。你个头作捻住系猪西就猪西噶啦，咁佢咪搵你咯？ 臭猪西， 啱唔啱先？同佢臭嘅，即系你蠢。Everything can fix but stupid cannot。 嗯， 即系个道理就话蠢冇得医啊， 系冇极限 噶，系啊，限呢文嘅呢个就我做咗呢个 身边有几个啊，不过 系啊， 我最亲密嗰个都系， 即系我话你点解会受佢沟呢样嘢啊？因为你蠢咯。 嗱，其实都系人夹人嘅，我觉得即系等于点解 佢唔会搵我噶嘛？佢系会搵我 嘅，但系点解啲人都会啊？你去到一个购物店，啲人就会买嘢，有啲人会唔买嘢噶嘛？你去旅行， 我 带两个肉， 因为佢啊，仲要叫我条僆介绍俾我，你介绍俾啲同事，佢介绍佢个僆介绍俾我。的哥啊，而家个沉闷啊，好犀利噶，吸沉闷啊！你有个女个，系有个女啊，七岁噶啦，咁点啊？吸沉闷啊，要吸沉闷啊？点解啊？即系帮助你健康啊，各样啦。 其实又真系讲公。 告一句，就睇下你覺得嗰樣嘢有冇。 所以點解咪？ 即係等於有啲人信保險㗎，我又中意講保險嘅例子。即係等於叫喂個女七歲，我買咗保險未啊？嗱，有時即係我哋覺得嗰樣嘢需要。 保險又有雙確餘地嘅，即 係你又覺得嗰樣嘢係需要嘅，你就 必須嘅。有啲 我細個咧就唔中意保險，就話你你係咪 expect 我死啊？ 哦，嗰啲即系官， 即系啊，俾我死啊！咁其实有， 而家唔系啊， 而家唔系嘅，即系有相确余地嘅需要。 即系保险嘅意思系用多数， 其实传销产品都系噶， 佢弥补少数人嘅不幸嘛。 因为你传销咧，如果你屋企人，譬如我好诶，屋企有啲人啦，佢突然间问你，攞几万蚊，或者佢唔出声。我问佢攞几万做乜嘢，佢唔会出声。咁我唔俾之后咧，佢真嘅原来咧，佢身边嘅朋友。都有，原來佢有問過佢啲朋友，就係做嗰只咩乜神奇內衣。 哦，依個就頭先我， 但我唔知喎， 啱想 神奇內衣， 真係我先知道，所以 又係啲傳銷嘢啦，咩功能內衣啊， 嗰件嘢成幾千，即係超過 over 五千蚊， 幾千蚊啦嗰啲。 咁我問題我都唔知 嘅，又係 收尾要集貨先噶嘛， 係收尾我啲佢啲朋友撞到，喂。即系其实佢睇到话冇理由啊，点解佢会问你姐？佢话佢有问过我，我唔知，佢就问我啲身边朋友啫，问我细佬。 呢个你亲戚嘅嚟嘅系咪？ 系亲戚嚟。 系咁就真姐又唔系，唔姐又唔系。 佢同我讲成日冇做呢样嘢，系问我姐先，唔系问我攞。佢就 俾你借唔借？ 如果亲戚，我真系问清楚嘅。 唔系佢问 有嘅， 我问佢，佢真系唔讲我系做乜嘢。 唔系望镜头，望镜 头。佢唔系问我做乜嘢，就系要需要，话唔讲咪做啊，以为做。 总之有急需。 咁到后期我知道，原来咧，佢朋友话，原来个问过。吓，佢哋原来冇借到俾佢。 系啊，你系最后一个。 你借咗俾佢，等于害咗佢啊！ 喂，好啦，我哋整个总结啦。点解今次我哋讲传销咧？ 系啦， 系 讲大俾大家即系一个，即系我哋都叫做风尘浪子， 都经历过， 有个经历，即系讲俾 香港实实在在发生过嘅喺 呢啲嘢系根本系 做紧嘅嘢， 即系一个 以前系啦，现在将来都会仲有嘅，即系俾大家一个 嗱。不过你问我，我又觉得中立嘅传销或者叫直销咧，喺美国好盛行， 只不过人嗰个观念 系啦。喺香港点解唔成？因为 sell 人啊嘛， 系 人哋咪 sell 嗰样价嗰样嘢。 同埋我会觉得呢个做生意模式啊，要大家都系做生意啊嘛。传统嘅生意就系我哋要俾钱买广告，然之后将件产品去卖俾人， 系 但系。传销都是卖广告，只不过用人去卖广告。 而家有些传销咧，直情系冇嘢嘅，纯粹系 吹 出嚟。 我做咗 吹出嚟，头先就想讲嘅。 吹出嚟啱啦，我做咗廿几年饮食业咧，其实饮食看人生啦。我想讲，你自己一个人买个 product 系啱你用嘅，咪去买咯。 啱啊！ 唔好去信传销嗰样嘢，即系唔好去逼。同埋你身邊嘅朋友，即係我結論個 conclusion 係個逼字，個逼字都有啲意思噶。 唔係用跌啦， 又或者復翻阿盧生頭 先，唔好去揀 威文 啊， 頭先話吹出嚟咧。頭先我想講話，佢咪講好多唔同而家有嘅傳銷行業嘅，有啲就係賣金幣啊，賣類似比特幣，但佢會整咗好多個幣出嚟， 同埋 即係你去投資。 但係我一個朋友咧，就喺即係國內嘅。喺呢个南即系西朝佛山嘅，咁啊西朝，咁啊自己开工厂，咁啊开翻工厂都唔冇心机做啦，晚晚咧就去 跳舞， 去开会，开会， 开咩会啊？ 咁啊，梗系喂你去一个，原来佢咩咧？原来就上嗰啲课程，哇！前前后后， 即系人生改 左左右右， 一年到咧，净系所上堂嘅花咗二十万人民币喎。 所 以话又系要讲嘅， 佢话提升佢个素质素啊，又咩同我哋讲我吓，话你 呢个都系传销嘅一样嘢嚟嘅。 呢 个反而 最卑鄙， 嗰啲真系吹。 咁我佢讲完之后，我就同佢食饭，我话喂你已经系上一档噶啦，佢点讲得好？佢系唔听我哋讲。 佢入咗脑嘛？ 入咗脑，咁系即系邀请我嚟，话我对唔住，我又唔使。 而家叫你去啊，阿卢生。 不过话俾你听，卢生一个咧系比传销更加精彩嘅一个。你知唔知啊？传销还好， 佢已经话你唔好将我发达。 传销还好，传销因为你介绍个朋友咧，你 系 收到钱嘅。你知唔知咧？如果参加呢啲叫做改造生命过程咧，系。最赚钱嗰个其实系个导师，因为咧 你系冇钱赚噶喎。 你记住，你介绍佢哋一个古仔嘅，呢个我可以讲下嘅，就系执海星嘅故事。 系快少少。 系啦，执海星嘅故事系点样咧？就喺、是、个山坑里边，你见到啲海星，你就要逐只逐只去执。如果唔系，就会俾海水，即系佢哋会逐只会海水会冲晒啲海星上岸。你要执翻啲海星落去个海度。 哦， 佢哋就觉得咧，越洗咗脑噶啦，就是、你带啲朋友嚟咧，记住系义务，佢唔会俾翻钱你，即系你冇 commission 噶。 嗯， 跟住你带朋友嚟上堂。你系冇钱收，最收钱系边个咧？就系讲书俾你听嗰个人。 即系我哋系 create 紧个 industry 俾人做 啦， 成件事咁样。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呢、這个都系一个传销嚟嘅。 即系咁样令到细佬就 create 一个 Angada 嘅 industry 俾人哋做咯。 冇错，冇错。所以系 即系佢属于有种明星效应啦。佢入咗个跟嗰个人，嗰人你俾钱佢系养紧。 但系坊间 同而家咧， 你即系制造一个行业俾人嚟做啫。 即系其实而家等于我啲仔女就系追韩星，不停买嗰啲嘢咯。 跟住明星都好，叫你情我愿， 唔 会介绍。 嗰啲正行，嗰啲正行。 但系我正话所讲嘅嘢，嗰样嘢即系喺国内咧就好流 行。系啊，系好流 行。即系呢几年之后好流 行。好多朋友都 我着咗魔 咁，好多朋友都系 咁啊， 即系将自己话提升嗰个能力。 但系我早几个月见佢咧就唉好潦倒啊。 因为咧， 老 豆 啊，聊到，屌你点读字啊？ 不过可以话俾你听，嗰啲课程咧有用嘅，有用，但系只不过系一个短时间，即系你可以喺嗰个星期里边上完个 course， 然之后出咗嚟，哇！我真系另一个人嚟嘅，但系到过后咧，冇嗰班同行者咧，其实你又会得翻落去。 喂，超时啦，超时啦，超时啦，超时啦，超时啦。 今集多，喂，非常之多谢阿丁分享咁多人生经历。好啊，下一集再见。 好， 拜拜。 拜拜。